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结束了难忘的闯关东之后，马三立回到了天津，继续自己的撂地生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和您接着一起说一说马三立先生从关外回到天津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虽然这次出关十分不顺利，但是马三立从中呢也有收获，经过几番闯荡，开阔了眼界，见过了世面，锻炼了技艺，自信心与进取心也得到了同步增长。他已经很难再安于街头路边的撂地卖艺了，更加渴望在一个更大的天地施展身手。机会总是会眷顾刻苦用功的人。不久，京韵女鼓王林红玉来天津演出一个月，唱单弦的王建云便推荐马三立去驻场演出，包银90块。钱数并不是马三立关注的问题，他真正关注的是能和大红特红的女鼓王同台，这是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于是痛快的就答应了下来。开演前，王建云又找到马三立商量前三天打炮使什么活，最终决定啊，头天开州场文章会，二天绕口令西江月，三天戏迷药方白事会，段段都是马三立的拿手段子。这一次啊，他是真的卯上了。那究竟演出效果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开州场，然后红九再告诉您。 认识我吗？ 想想。 哎呀，想不起来了。 我是谁？说。 哦，忘了忘了。您呢？ 我叫什么？ 忘了忘了。您贵姓？ 马。 马。哦，您的名字？ 上山下立。 哦，还上山下立，上下边呢。哦，马三立。 哎，对对，知道外号吗？ 哦，还有外号？ 没听说。 没有没有没有。 哎哎，都知道 啊。 我的外号， 您外号叫什么？ 马善人。 什么？ 马善人。 马善人。 善人呢？ 哦，您是善人 啊。 大家您都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什么模样？怎么应该什么样 啊？ 心善。 心善。 心眼好。 哦， 不骗人，跟任何人不撒谎，不说瞎话。 是啊。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没找过便宜。 哦， 善，以良心对待别人。 哦， 善，心软。 嗯， 心软呐。 嗯， 太软了，心软呐。 是啊。 长那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没看见过，听说过。哎，宰鱼，大活鱼， 咕噜咕噜的活鱼跳蹦，或者拿刀拉肚子，那样听说过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 哎，不仁，善 善， 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 哼， 就这么样，就这么善。 哦， 想要钓大猪猪，踩死 啊！ 马善人绝对没有。 哦，前儿钓个大猪猪都不踩。 哎，猪猪，我睡觉床上有臭虫 啊， 大臭虫怎么办？ 碾死。 碾死啊！太损了。嗯，这是个小性命。 哦， 他懂的吗？他知道吗？你不费事。哎，他完了。马善人不干那个， 没有 大臭虫不管，去他地。 嘿， 就算我身上逮着大狮子， 嗯， 哎呦，我身上找着大狮子 啊， 哎呦，这 呵 怎么办？ 急死。 急死啊，太损了。 那怎么办？ 这是小性命，急死。 扔地。 扔地。扔地。扔地，饿死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无论找谁往脖子上一搁， 嚯，哎呀， 善吗？ 啊，这叫善呐。 哎， 嘿，这叫缺德，这叫放狮子。 心软 啊， 我心软， 心软。 哎， 放狮子吧。 哎，我们还保全他的生命。 嗯， 我们还不受痛苦。 嘿， 找一胖子， 还得找胖子。 哎，我吃的饱饱的 啊。好，哎， 玩嘛。 啊，玩。这叫玩啊。 你说 啊， 爷们儿呗。 哎， 吃饱天天干嘛去？ 吃饱放狮子。 现在我要行善。 哎啊，你行善我躲开你。 你躲 放狮子是不是？ 谁放狮子？谁放狮子？ 不是你要行善吗？ 行善，我这是比方，我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对对， 这是做这么点，这是拉动点。 哦，这是点。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啊，马援的后辈。 哎， 哦， 马超知道吗？三国马超。 啊，马超知道。 马超、马岱。 啊， 我们老祖先，那是我们上辈。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们上辈，我们这都一家子，姓马。嗯， 姓马都是一家的。 哎， 哦，姓马的都是一家。 哎， 唱评戏有个马寡妇，你一家的， 同姓各家 啊， 同姓各家， 这怎么各家了？ 不一马氏， 不是一马氏。 我们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哦，是的。 你打听打听，你们这文艺界唱戏的 啊 啊 啊，那个， 哎，对对， 叫您家， 哎，李万春 啊， 这都，哎， 您家叫堂会， 谭富英，这到啊， 叫堂会，上您家唱， 咱不说叫堂会啊， 啊， 咱不敢，咱不敢这么说， 嗯， 咱们那是当朋友， 哦， 人家看得起咱们， 嗯， 咱们请咱们几位到我家做客， 嗯， 吃住玩几天。愿意几位高兴啊，消遣消遣，唱唱。 嘿， 咱还在说不，咱不算教堂会。 嗯， 请他们来 啊， 住几天玩玩，小马在那看看。 哎， 唱几段。 嗯， 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哦，拿两条。 咱就是 黄瓜。对对，您家地多，黄瓜多，拿两条黄瓜。 嘿。像话不像话，人家卖那么大力气，人唱完我给人黄瓜 啊，拿两条，这么拿什么呀？黄瓜吗？ 嘿，金子， 拿金子， 金条 啊， 金条 啊， 就这么大个儿， 对， 这么长 啊， 十两， 十两， 十两一条，人拿两条，后院有的是，乱七八糟堆一大堆，拿去，办事不是饺子，搁着干嘛？拿干着，拿玩去。 哎呀， 大元宝，小元宝，小客子，这点那个，拿给孩子拿着玩。 哎呀， 没用， 成对啊，金条成对。 哎，我呀，好交啊。 哎， 下不开大云草，不在乎钱。 您这鞋该军长了。啊，换换鞋吧。 哎， 弄些金条， 你问问 啊。 这些年就看见了，我一直老是这双鞋吧。 啊，可不， 啊， 压根也没换。 这， 你看见了？不想换， 不想换。 哎， 你也没有吗？ 干净， 干净了。 一贵接不贵花，一贫抛与呼和者而立而不吃者，岂有也与？ 嗯。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的演出大受欢迎，观众们对马三立的喜爱程度一场比一场加深，就连林红玉也在扒着台帘看马三立说相声。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林红玉边看马三立表演边暗暗点头，可以说这时马三立的相声得到了内行外行一致的肯定。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王建云笑呵呵地来给马三立送包银，马三立接过一数，是100块，比原先讲好的多了10块。两个人坐下来后啊，王建云告诉了马三立一件他还一直蒙在鼓里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的开州场，咱们再接着说。 你到我们家看看， 哎，你看得起我吗？ 啊，看，愿意交个朋友吗？ 啊，愿意， 上我家串门， 哎， 住几天？ 有功夫看吗？ 什么叫有功夫？您太有功夫，我那坐车接你去。到完全拿走时候拿几条？ 不，我不要，您甭几条，我不要。 我呀，好交啊， 好交， 别讨厌我吗？ 不讨厌，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歪我吗？ 不腻歪。 啊， 不腻。 真的假的？ 啊，真的， 我好交。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拿点钱呢。现在有几个灾区啊，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说那好办啊，开几中场，大伙儿吃饭， 你 这算什么？起一个新场，哪够？人又不多，10多万人，吃，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施舍 啊？ 施舍是 咱不舍。咱不唠这个啊！别说这话啊！ 不成， 咱不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 咱不算施舍。 哎， 舍字咱敢唠这个，咱不算 啊。 无奈一样，佛教臭败之肉皮，要不割腹之粮，掏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金色，因饿嫖，此率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劳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 中场，中场， 开中场。 哎。 饿10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儿？ 小米儿干嘛？ 啊， 小米儿 使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嗯，吃什么？ 一天三顿饭， 三顿饭吃。 早晨炸酱面 啊， 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 哼， 包， 这是中场。 哎， 哎呀， 肥肥牛肉吃， 吃 成，不够成去 啊。 我站着看着，要不是看着， 嘿， 多吃多有福。 是， 我哈哈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 乐完了，您再吃窝头。乐完了，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我吃窝头就，你把我怎么样？ 我把你怎么样？ 我吃窝头，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换个炖牛肉， 我就吃窝头啊， 炖肉烙饼 啊。我怎么意思？你敢打我吗？ 哎， 行， 哎， 您帮我， 我打架来了， 我就吃窝头。 哎，那您 我愿意啊，我吃窝头 啊， 管我。 那为什么不吃牛肉呢？ 啊，就吃窝头， 嗯， 不吃肉。 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肉？ 我善了，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嗯， 曾子曰：“ 常您站着，别分别。”再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吃，一天三顿饭， 一天三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 你愿意过节吗？ 愿意啊。 愿意过年吗？ 愿意啊。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怎么办？ 给他东西。 哦。 拿走家吃去。 哦，平常吃这个。 哎， 节节还有特别多的、哎。 对。 嗯。哎呀，这三节， 三 一个就五一节。 五一节粽子，吃粽子。 哦。 每人五十。 五十份， 一人五十，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五十粽子，拿走吃去，走。 嗯，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马家粽子一两俩的， 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粽子里三十枣。 啊，一个粽子三十枣。 哎，我看得到。 哎呀， 定做。 加上米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粽子必须三十枣。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五十 啊，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黄白柱，二佛柱子，一篓香芹，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盖子，两株沙，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乌龙牌，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嘿，多周到。哎呀， 不论打小孩，每人一份儿啊！ 哎， 善， 这是五月节 啊。 那么到了八月节， 八月节，八月节，月饼啊， 月饼，对对，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小月饼， 二两一个，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啊， 六斤， 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到我们家就是小的， 那哪有 马家月饼，三十多斤， 啊， 我大哥， 那么大， 哎，肉厚， 哇， 一馅 啊， 白白糯，拿榔头，榔头砸。打打打打砸碎了， 砸碎了，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儿？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马家月十变的，你尝这馅 儿，哎哎， 你看你尝尝， 不对不对，十锦 啊， 十锦馅儿还有十变的， 你吃你们家你们家那个十锦馅儿，马家， 马家跟你一样吗？十变， 你那叫十锦的，这马家这叫十变的，这月饼 怎么个十变？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你说就变，可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儿？白， 白， 哎。白糖馅儿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那枣泥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好吃啊，啊，哎呀，南方，南方野子馅儿， 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儿，你说就变， 呵， 你信，你不信，信不信？不信我骂街了啊， 哎哎，信，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十变的。 谁家？ 谁家有啊？ 啊， 马家有啊。 马，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啊，对对，十变的， 哎， 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的十变月饼。 还给什么？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的石沙果，十白梨，百子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姑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活的， 啊， 哎呀，太肥了！ 你看，这螃蟹悬了八斤半， 哎，定做的， 啊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蟆子跟骆驼一样。 哎，对对对，有有有，您那河沟里。 哎，八月节吃这个。 哎，这是八月节。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腊八粥。 啊，腊八粥。 糖官祭灶。 嚯， 腊月二十三。 啊， 全有， 全有。 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下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 熬粥嘛，腊八粥嘛， 哦， 米料啊， 啊， 拿，每人一份， 呵， 每人给一斤江米， 啊，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酒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瓷，二两红瓷，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糖饼，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半星把草料，凉水五一杯。凉水都管， 凉水多全 啊！对了， 全管， 联系了这叫。 哎呀，您这一年舍得多？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哦，到年也还给？ 什么叫还给？什么叫还给？ 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对，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这词儿都是曾子的 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不是发怒就是发麻 啊！ 弱弱敲大锣，锣了刚卖千江 啊！ 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啊！这都曾子说的。 哎， 哦， 年限， 年限给什么呢？ 年限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知道， 大密供， 大密供， 密供 啊！ 北京正明斋定做， 对， 又酥脆，不粘牙，口口香， 嘿。 大馋虫给冻上来啊！每人给蜜供一堂， 一堂。 哎， 哦，还给什么呢？ 还有呢？ 哎，还有什么？ 给鲜果供一堂， 哦， 酥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撮的三碗重素云云味，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 嗯，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嗯， 我要一把红的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副藏香，一对波普，一灶王龛，十红字花，十张白字花，十张黄字花，三张挂字儿，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满，一张财神满，一张灶王满，同俗报一档，一张财富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鼓，二角三个南鞭。一盆高香，一盆下香，十盘盘香，别人佛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胭脂扇，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皮，二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牛肉，二斤红豆，十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包，二斤白面包，二斤风糕，一百斤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糖盐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三两的石粉，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几籽抹松花，抹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加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麻酱，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嚯！哎呀， 这天开门小的二十多亿， 得二十多亿。哎， 今早上卖棉袄卖了，吃的豆腐脑 啊。你不开粥厂的吗？ 打算这么舍着还没发财呢。 没发财、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开粥厂，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建云一直瞒着马三立，原来啊，当初商量约角的时候，茶社老板死活都不同意找马三立，认为让一个撂地的来说真是砸自己的牌子。王建云一再推荐不行，很生气，就撂下了一句话：先演三天，不给钱算玩票。三天过后听着不行，另请高明。结果到了三天头上，再让茶社老板换人他都不干了，而且还多给马三立加了10块钱的包银。马三立知道王建云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怕他因为这事分心。他默默地望着这位好朋友，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了，同时自己也体会到人往高处走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送上一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